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只是在等个结局，等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就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交给你。哦，好想代替月亮交给你，我交给你。哦，你的武装是在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啪的嘣，原地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该让我哭中错了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了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就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交给你。哦，我好想代替月亮交给你，我交给你。哦，你的武装是在无人登记，天下无敌。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感觉不认识你，你神奇的就像是 今天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也要代表月亮。哇，今天月亮真是太圆了，我是自东向西方向开过来的，一路上感觉月亮就在跟我捉迷藏一样。当然呢，因为月亮赋予了我超能力，所以今天我把思梦大魔王给大家抓来了。 哎 ，hello hello， 各位啊，早上好啊！刚刚关了话筒，我还跟静瑜在说，我说好不容易替个早班，我这已经兴奋过头了。早上4点醒，差点就穿衣服出门了。 哎，我就说我们早班对大家的这个威慑力这么大吗？就是有替班过来的听友，或者什么听友， 替班过来的听友， 替班过来的主持人，哎，然后都会说自己就是每天晚上被吓醒好多次。 嗯， 可能就我跟月月鸟就老油条了吧，每天就一笑自然醒。 哎，这个看到这个一来到这个平台上，看到好多人还是昨天的祝福啊，都是给郭 PD 的是吧？ 嗯，希望郭 PD 早点回来啊， 哎， 处理完家里的事情。 嗯， 那这段时间呢，思萌跟王维过来替班。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6.7度，比前两天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么昨天半夜呢，本市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再次出现了大雾天气，后半夜随着冷空气南下，雾气散去，能见度已经彻底转好了。而今天本市的大部分时间天气都非常的晴好，中午前后呢，天空的云量开始逐渐增多，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9度左右，早晚还是非常冷的，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啊，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的相对湿度是30%。那么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啊，东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君子，第二名是厚德载物，第三名是小莫 Ekiss， 第四名是大宇，第五名是水母 Jelly， 而第六名绿面秋秋，第七名马开心，第八名星空仰望，九名啊 Lemon King， 以及第十名 Little Sunshine 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早安音乐秀的直播现场。 哎，我发现了，我们早秀的小耳朵有一个属性，墙头草属性。哎，我昨天 PD 说自己要就是休假一段时间的时候，大家啊不要啊 PD 早点回来啊。今天思梦来，哟，思梦大魔王来了，大家有一种就是佟掌柜的那种架势，就是自动招呼家里人。 那可不是吧？这个好不容易让我起回早，这个昨天定闹钟，恨不得定10个闹钟啊。 就是早班对大家的威慑力真的太强了。哎，但今天真的是很欢乐的一天，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追忆童年，回到过去，听听大佐怎么说。 哟，这里是早秀家族 AKA 大佐，咱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咱们来说这中国动画，上天入地都是我的童话。小糊涂、小邋遢、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翻腾四海小哪吒，飞机、坦克和舒克、贝塔，还有小时候看哭我的魔方大厦、猴子捞鱼、长生将军、黑猫警长、遇见葫芦娃。今天就来聊聊这中国动画，快通过互动一起回答。有有有 peace and love， 快来互动哟。 索老师赛高啊，天哪，我居然没有发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居然有这么一个宝藏大佐。 我怎么去哦，原来这个 rap 界的顶流在咱们这边是吧？ 就是一直他想去中国那个 新说 唱，一直被我们劝着说，哎呀不要不要，早音乐秀也很好吗，给你一方舞台来表演一下。 你说你早唱2年是不是就没有陈学冬那首歌了？什么 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 对啊，对 sorry、 哎呀，这个我们都已经鬼畜玩坏了啊。大家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提起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昨天啊，大佐一开始给我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聊得特别的深入，说提起中国动画你能想到什么呢？是这个叫什么那个发过来一大堆璀璨星辉、生机勃勃，还是质量参差，亦或过度低龄化？我说咱们聊得有点太深入了吧，咱们就说说动画的名字，说说自己当时看动画时候的那种心得不就行了吗？ 对，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啊，听听聊天室，找到早安音乐秀啊，以及我们的公众平台上。 是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我会想到动画城。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飞机的舒克，开坦克的贝塔，金刚葫芦娃，悟空一飞就十万八，大雄和他的 A 梦多拉，阿凡提的毛驴娜，恩本和迪曼唱哈库纳，史努比喊马托托，我想变成一只唐老鸭，米老鼠过家家，加菲猫穿着花裤衩，猫手叫艺术花，英雄和他弹着吉他，世纪在一在唱、啊、谁来买我的火柴，我叫小女孩，小矮人和白雪公主遇见了阿童木，灰太狼他偷走了超人的红内裤，柯南在现场办案， 黑猫经常出门抓坏蛋。他会魔法，蓝精灵在洗刷刷，哪吒脑海传佳话，大头儿子小头爸爸，黑儿兄弟他们哥们儿俩，猫和老鼠是死冤家，人猿泰山本领大，皮卡丘消灭他，樱桃小丸子狂克拉，蜡笔小新快摸摸摸摸，奥特曼和怪兽对打，只剩我在场。我怀念我的童年，那些卡通片，那些人物常常让我不想有连篇，每天晚上坚持等到半夜的十二点，灌篮高手马上开演，谁不让我看我就翻脸，猫有很大的脸，他头上长了根线， 那个天线， 啦啦啦啦，长得像海绵， 这俩大本呀， 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唱完了我们下次见，啦啦啦啦啦啦啦，歌唱完了我们下次见。 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已经有朋友过来问到底是什么歌。这首歌曲来自狗汉中，之前他的名字叫狗奶鹏啊，后来改了名字，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动画城。景云刚刚其实已经说了歌名了，好多朋友没有意识到，就是在讲我说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那当然小朋友们提到中国动画想到的一定就是大风车还有动画城。 对啊，比如说我们那儿以前好像还播过什么小神龙俱乐部啊，里面合成动画片啊，就是这种的 啊。今天是周五，友情提示一下思萌，一定要认真的听。哎，现在你认真听不听也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刚刚在狗汉中的这首动画城当中就隐藏着我们待会儿周五给你的早安游乐场的答案哦。 啊，你这会儿才告诉我啊？刚关了话筒还拉着我聊天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混淆视听、啊、赶快让你把这一段错过去啊。慢慢慢说，哎呀，不得不评价一下我们左老师这段 rap 简直是早秀天花板，你把我们郭 PD 置为何地？郭 PD 不是一直是早秀的 rap 担当吗？ 你评价一下大左跟就是郭 PD 这边的说唱。 我站大左，我支持大左出道。哎、嗯 啊，这个郭 PD 在早间不容易啊，各位啊。 天使与海豚说这首歌的副歌好像《东风破》啊，就是《东风破》的副歌。狗奶鹏说他自己非常的喜欢。周杰伦，所以其实也是这首歌曲用这样的方式改编，向自己的偶像周杰伦致敬，同时也把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些动画的人物、动画的作品串联起来。 嗯，对啊，中国动画好多人都提到了，比如说还有人说北京孩子可能都喜欢看这个《小神龙俱乐部》的啊， 嗯嗯 啊，包括小时候想的是家里面会有 VCD， 比如说像《大闹天宫》， 嗯， 这应该是中国动画当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了。 对，还有《九色鹿》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看过那个《崂山道士》啊，就是中央六台会经常放的这种动画片， 嗯嗯、 都属于特别。老但是特别好看。 对，前段时间刚刚有这个修复版的《天书奇谭》， 嗯， 也是在修复版 4K 之后的重新上映嘛，就是好多人有这个 是 青春杀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王征 KT 范儿，哎，简直就是郭 PD 的，就是走所有 DJ 的路，让其他 DJ 无路可走。他把这个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动画全部罗列了一遍：黑猫警长、葫芦娃、大闹天宫、哪吒、探海、九色鹿、猴子捞月、雪孩子。试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 我想知道《西游记》算中国动画吗？ 大闹天宫算吧。 嗯，《 西游记》应该就是作品跟电视剧，好像没有《西游记》的动画吧？ 对， 有吗？ 有有有 哦，有有有哦，我想起来，想起来了，对，以前好像动画城还是大风车的时候也播 过都也播过啊，对，好多集那种的动画片的啊。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在两种方式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嗯，就是这样的中国动画。 是的，那么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分享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今天虽然是在聊中国动画，但是呢大家小时候看过的外国动画也都安排上了，直到世界尽头。 聞かせ 天虽然聊到的是国产动画，哎，但是这首主题曲的背景音乐一响起，大家立马反应过来了，三井寿。准备了一些国外小的时候陪伴着大家一起长大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啊。当然今天更欢迎大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产的动画片给你的青春记忆，同时呢也可以把你的一些看法想法发过来。比如说像王征替方儿，他说其实现在回想一下小时候的动画片都挺好看的，但现在的国产动画真的有点太低龄化了，实在是没眼看，坐那看一会儿吧就觉得哎呀实在是尴尬到不行，还是起来干点别的吧。 啊，莫非你指的是什么喜羊羊与灰太狼吗？ 我觉得喜羊羊与灰太狼还可以吧。就是再往后一点的真的就是比如说熊出没系列我是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包括现在有一些就是身边的朋友自己家里也有小朋友了嘛，他们会有的时候分享说自己家里小朋友一些看的一些动画片，就觉得他们的立意都有点问题了，还有一些被家长反映情况之下后来下架了的等等等等。 像什么斗罗大陆啊之类的啊。看到 Morning M 说一打开收音机听到灌篮高手的音乐特别好听啊。云也说到说灌篮高手呢我跟我老公期待不一样啊，我老公期待是全国联赛，我这边只关心晴子跟谁结婚了啊。 丹博说提到了中国动画会想到蓝猫淘气三千问啊，现在真的很久没有看过了，不过小的时候想到他们是通过动画的形式讲解一些科学知识，这种形式还真的是挺好的。最喜欢的就是恐龙时代发生的故事了。 对啊，陈说你要说动画这我就不困了啊，前阵子播出的时间代理人啊，讲的是这个双男主利用回到过去帮助一些猎人去完成愿望，剧情是非常不错的啊。 还有刚刚我提到的这个西游记，我居然质疑起了西游记没有动画版。好多朋友过来跟我说有动画，就那个白龙马 天儿朝西 驮着唐三藏跟着三兄弟。 对对对，就是那个啊。 对，还有朋友提醒我说你怕是不知道吧，前五集孙悟空的配音是张涵予 啊。真的吗？ 嗯 哎呦，那我回去再看一看 再回去重看一下前五集是吗？ 是吧，对， 我都没有发现后五集换了配音演员。小的时候注意力全部在他们就是精彩的剧情上了。 对啊，今天还有什么大家可以发来留言啊，比如有人提到了神笔马良志，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就想着自己要是有一根那样的笔就好了。 哎，是自己有笔可以画出自己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小时候也有这样的想法啊。还有像用户4475CM 说帅气的阿童木。这阿童木两边的翻译还不一样 啊， 就是在台湾的时候我当时看到这个我说哎，阿童木我买一个这个，他说你要什么，我说要这个，他说那小金刚。 叫小金刚啊， 对，他们叫小金刚。 感觉还是阿童木好像顺一点啊。 对，而且感觉好像更贴合人物性格一些。 还有这边有说大耳朵图图的啊，圆圆的脑袋大大耳朵，一动小脑筋呢给了一个省略号，我没看过这个啊。 是的。还有像清风飘扬提到的说小的时候每一个动画其实都有深深的内涵在教会你一些人生的道理，但现在的动画有的时候你陪着孩子看吧，你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就单纯的打发时间。 对对对啊，就是还是期待一些这样更多的动漫优秀的一些作品吧，就是能够更多的出来啊。 还有像小闪 Barry 提到的这个我没看过， S 梦你看过吗？叫学问猫，就是两只老虎向一只戴眼镜的猫学习汉字知识。 没有，两只老虎 再往不是那个是童谣。宝姐姐说会提到中国动画的话想到崂山道士，而这也是我以前在中央电台，对，我就记得特别清楚，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一看你就没看过。 你们这些 BGM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中国动画，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你梦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今天和大家聊到说起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其实刚刚思萌也提醒大家了啊， 4K 修复版的天书奇谭近期上映了，就是满足了7080初一代人的一个情怀的需求，也为小朋友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不同于当下的动画风格的一个选择。现在再看到当年的这个天书奇谭的这个绘本，会觉得特别的可爱又简单，然后线条很单纯但是又充满了美感。 对啊，大家这个喜欢的话可以去一定要关注一下，如果影片关到最后呢应该有一个9分钟的导演的一个彩蛋，就是可以了解一下当时天书奇谭创造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是，除了 4K 修复版的电影天书奇谭呢，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部跨年的爆笑喜剧狸猫换太子。注意啊，这不是狸猫，是狸猫，也不是那个你有没有礼貌， 而是姓李的李，茂盛的茂，嗯，也不是那个棉花糖当中的这棉花糖至上励合这个组合当中的李茂。 哎呦，啊，这是由马丽长远和艾伦主演的这部啊《李茂换太子》。 嗯，影片发布了艾玛吃妇女的预告，曝光了马丽和艾伦在片中的父女关系。在片中呢，长远饰演的捕快李茂因为职位太低得不到岳父的认可，而马丽饰演的闺女想从中调和，却把事件引向了更加不可挽回的地步。 嗯，堪比大型的社死现场啊，在跨年夜上约上了心爱的小伙伴，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李茂换太子的爆笑之旅。 哎，我发现了，开心麻花经常喜欢玩这种姓名梗，然后什么夏洛特烦恼啊，李茂换太子啊，所以接下来我准备的就是至上励合组合李茂的妻子贤子。 你李茂吗？ 披荆斩棘的哥哥 James 李朱贤带来的 Remember Tonight。 被囚禁在阳台却进不来，蜡烛点亮了期待，浪漫是唯一的色彩，今年日不开预料之外。 Will you remember my smile？ 那年花开在我脑海，安宁悄悄在盛开，把整场迷阵还是你的精彩等你起来， 浪漫有心安排，会想出一座星海。 I feel it tonight。 蓝衬衫、雪莲羊绒、雷蒙西服、玉点童装、伊利兰羽绒服、Pure Touch、Art Fusion ACE， 国旗老字号，时尚新品牌，北京时尚控股，领动时尚，编织美好生活。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的早餐呢，依然是一份提前就预定好想要送出的惊喜。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 CYS 想要跟大家分享自己制作的家庭吐司蛋。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最后出来诱人的成品了。首先我们来准备原材料，把吐司、火腿跟鸡蛋备好，沿着吐司边把芯切掉，就变成了一个吐司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火腿切片，鸡蛋打散，小火热锅把吐司框放好，火腿摆进去，最后呢把蛋液倒进去，注意啊要按压一点吐司，不然这个蛋液会顺着边流出。那么待整块都可以移动了以后，快速的翻面，等两面都定型以后就可以盛出来了。这个时候呢，用保鲜膜包住，沿着对角线切开，这样的一份非常简单快手的家庭吐司蛋就已经制作完成了。 CYS 跟我们说，周六其实是我跟我老婆在一起1周年的纪念日，但周六没有早秀的节目，所以就想提前在周五这一天送出惊喜。虽然我们在一起只有1年，但是已经结婚了，现在还在计划要宝宝，可能在有的人眼里很快，但是呢我想要分享的是，当你遇到对的人以后就无所谓快慢了。就像我们都喜欢吃包子馅饼，喜欢三明治，喜欢宅在家里一起看电视而不是互相刷手机，三观也比较一致，每天上班路上都是伴着早秀，所以呢想要借着早音乐秀对我老婆说一声1周年快乐，永远美丽。那么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送给你们的就是来自戚薇和李俊昊的你是对的人，希望你们永远甜甜蜜蜜，幸福快乐。 你是对的人，不得不承认。 了心里的欢。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今天是欢乐大家上班路，并且依然为你送上一份狗粮早餐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啊。 啊，就是思萌来了之后，尝到我们早安音乐秀这个狗粮早餐怎么样？是不是心里酸酸的？ 我一会儿不打算去食堂吃饭了啊， 饱了是吗？ 对，饱了啊。 通常啊，这样的早餐我都会提前给大家做预警的。今天说静瑜，你怎么提前没有说？ 对、啊， 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哎呀，我们被甜蜜暴击了啊、感受到了上班路上的幸福和甜蜜。每天在上班路上就有很多，比如老公带着老婆啊一起来。上班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通过副驾驶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还有自己的回复。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到的就是，提起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思萌还记得自己看过的第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吗？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对对，电视上看到的。 你果真是年纪比较小啊。 啊，怎么了？ 我们两个也没有差几岁，为什么感觉看动画差？我为什么看的都是那种特别早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 阿凡提呀、还有雪孩子啊等等的、我记得当时、 我都没看过， 就是动画的结尾那个雪孩子最后太阳出来了他化掉了、我在家里嚎啕大 哭。哭死是吗？ 对对对，就是爸爸妈妈怎么哄都没有办法。 嘿啊，你这追剧这个从那么小的开始了。 就是代入感特别强。 还有像战神之神，他说你看发现没有啊，单集的动画很容易制作出来、但是呢长集的连续动画需要有强大的创作作为基础，需要前后连贯源泉不断。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近些年感觉就是动画有一些乏力，但是呢国产动画电影却频频出爆款。 嗯，对啊，你看小木鸡还说呢，小时候呢最喜欢的两部动画片的像红猫蓝兔七侠传包括中华小子，就那时候真的是从里面学到好多啊。现在就是像斗罗大陆啊、非人哉啊，一个是小说改编，一个是漫改嘛。虽然说可能越长大越怀念以前的动画片，但是想想咱们国漫这边还是在慢慢崛起的。 是的，那么再把大家的记忆拉回到小时候 AIT 发过来这段，思萌你能直接唱出来吗？一看你就没看过。 金糊涂银糊涂比不上啊咱家的老糊涂。 就是你知道当时那个啊，好吧，你对这个背景的 BGM 真的是没有任何呀、 是吗？ 金糊涂啊银呀银糊涂比不上咱家的老糊涂、老糊涂。 哎呀，我 好不用强装自己好像听过的样子， 我白看了。那个电视费白交了啊。 清风飘扬说，小的时候的看了很多的动画片，到现在还都印象深刻，但近几年你要真的问我说你要看过什么动画片的话，好像印象不是很深刻了。就只能记得一些电影院当中上映过的，比如说像大鱼海棠啊、啊，然后像哪吒魔童降世啊，还有像最近的姜子牙啊等等的、 大圣归来啊，也是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在动画电影当中一个比较不错的了。 用户1679CT 提醒说，你们还记得吗，以前只要过六一儿童节那天，就 CCTV 六会放一天的动画电影，从早看到晚，可真是太爽了 哟。那这个跟以前的什么《西游记》《还珠格格》有一拼了啊！ 放一整个暑假，放一整个寒假。 对啊。 哎，两孩妈有发过来一个，这也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你们还记得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吗？对，后来还有几部郑渊洁的童话制作成的动画都很有趣。 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我一定是看过的。 《 宝莲灯》。 啊，这个确实是， 对吧？但它确实是制作的是单集的嘛，那包括里面的配音有像陈佩斯啊。 哎呀，把我今天压轴的背景 BGM 给我提前暴露出去了，这个怎么办？ 哎，别着急嘛。对， 要么我就适时的给你分享一下吧。既然已经提到了宝莲灯了，其实上周的时候在早安游乐场当中跟 PD 玩过一个游戏，就考了他一下，就是李玟在里面演唱的背景音乐《 想你的365天》。 对，那今天准备的是来自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 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相互回应，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散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哦，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承诺一辈子，守住了坚持，付出永远不会太迟。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任时光飞逝，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 宝莲灯当年的大制作让大家都充满了期待，除了张信哲演唱的爱就一个字，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 Coco 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嗯， 刘欢老师当时现唱的非常恢宏的主题曲啊， 嗯，对， 哎呀，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小的时候看动漫的这个情景当中去了。 哎，你接一个这个你看能接上吗？ 嗯， 走走走，游 游 游， 不学无术不发愁 啊， 逢人不说真心话，老虎头让我摸点油，没想到我能接下去吧。 对呀，啊，哎啊，这个， 老虎崂山道士吧， 不是、 啊，不是吗？ 就是在那个宝莲灯里面的。 哦哦，对对对对 对，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孙悟空嘛，就是那会儿的， 就是我这 个配音的， 我这个人就是记歌特别快，你没发现吗？所有的背景音乐啊什么之类的， 对， 里面的童谣啊记得都好清楚的。 嗯， 今天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提起中国动画，你能想到什么呢？ 早安音乐秀， 早安。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给世界一个精彩、非凡、卓越的体育盛会。关注2022冬季奥运会，为中国冰雪健儿加油！ 700公里有多远？从故宫到八达岭长城，来回四趟还得多。小鹏 P7 综合工况续航高达706公里，假期周边游妥妥的，没问题。现在购 P7 车型，首付低至1成起，至高可享20000元权益礼包。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世界那么大，我想住新家。

我就只记得那个任少华特别可爱，老喜欢喊小哥哥小哥哥 啊，还有这个呢， 你看吧，好像咱俩不是一代人。 人 我终于理解了，就是郭 PD 跟我聊天的时候的那种无力感。 哎，我在想的是《西游记》里面吃人参果那一集。 哎呀，不是不是，是专门有一个动画就叫人参娃娃。 天哪！ 还有半夜鸡叫、哪吒闹海、骄傲的将军、阿凡提、三毛流浪记、猪八戒吃西瓜、海力布、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都是百看不厌的。 嗯，艾伦这边说到的《花仙子》是现在正在看的啊，小时候看过剧情全忘了，但是只记得歌曲旋律。 嗯， 这属于就是女生比较喜欢的一些动画是吧？ 哎，对对对，就女生很喜欢那种就是小公主啊， 美美 美美啊，对对对。还有刚刚提到这个走走走游游游，争起了大家的不同的就是意见啊。 嗯， 说好像不是孙悟空，是梁天配音的一个骗子道士。 嗯， 对，我们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是《宝莲灯》当中的霹雳大法师唱的自我介绍的歌。 嗯，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反派角色。 对啊，看来大家对这个动画的了解比我们多多了啊。 嗯，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提到国产动画你都会想到什么。今天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么一部，就是《我为歌狂》。 嗯， 说实话我没看过，但是很多朋友提了嘛。 嗯， 而且像小坏雷克多还专门提到说剧情还行，主要是里面的音乐是真的挺不错的，所以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由胡彦斌演唱的动画《我为歌狂》当中的主题曲《有梦好甜蜜》。 淅沥的雨丝像那流深情，动动是那么动听，斑驳的树影像梦的森林，引领我走进五彩的生命。满天的繁星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您好，人保直销车险，请问专人上门接车代办保养的服务您会选择吗？ 不会。 为什么呢？ 车都不知道开到哪儿了。 可以手机查看实时车辆位置。 违章有人负责吗？ 代办服务过程中产生违章，我们全权负责。 车送回来发现车身划痕，这怎么办？ 接送车过程都有视频备案，随时查看。 早说呀，我太需要这服务了。 人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就靠它。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早安快跑啊！欢迎各位。最近郭 PD 呢请假，所以呢他的这个板块呢将由我来负责，在最近这段时间跟各位聊一些跟跑步跟运动相关的专业知识。各位早上好，我是思萌。那么在前段时间，今年很多人比较期待但是又略显遗憾的是，今年的北京马拉松啊，因为疫情的政策呢是暂时延期举办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包括朋友圈里面很多跑友啊，依旧没有阻挡住大家去刷一个马拉松或者半马的热情，不管是在自己家门口的一些路线呢，还是说跑到奥斯那边了，反正这个42.195公里，说实话跑下来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还有很多人呢，都在不断的备赛当中。可能在今年的北马里面呢，也有很多是希望完成自己的这个首次马拉松的首秀的，我们简称为首马。所以在下周啊，包括在节目里面，我们会具体跟各位聊一聊。冬季啊，这是一个提高你神经耐力，包括运动耐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期。那么如何去合理科学的准备一场你的第一次马拉松的比赛？如何去备赛？科学的去关注一些备赛的具体步骤啊，比如说在下周我们会涉及到的，在准备一场马拉松的时候，你要控制好你的每周到每一个月的训练量、训练的时间以及整个周期的长度，还有就是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建设，要明确心理和马拉松跑步之间的一个辩证关系。当然了，在选择你的首次马拉松的赛事的时候呢，品牌很重要，越大型的赛事，它在补给方面、在赛事的规格方面也会越加专业。还有就是要建议各位在选择你的马拉松之前，在备赛期间呢，一定要学会看到的就是线路图和海拔图了。经常会有人就是跑错路线，导致你多做了很多很多的无用功，那么在折回来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心态包括你的身体的状态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很难会保证你完成整场赛事。好了，我们先预告到这里啊，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到你完成你的首场马拉松的首秀。 OK， 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来听一首歌。With the gun in your hand, going in my direction, giving me affection. Love you, set it all. Won't you give it a chance? Center of attention. Won't you ask me any questions? No one like me like a cigarette. Even if it might be something you regret, you got me. and you were good. You got me now, now, now. Hold me down, down, down, down. I only like top when got this affection. Never enough, enough satisfaction. Got no shame.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in my head. Dig in my grip, get the reaction. Get in my face, you got this infection. Got no shame. I love the way you scream in my head. 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真正带来了有价值有含量早安快跑的早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嗯，无名8059说了，听到思萌大魔王的早安快跑还要啥自行车。 嗯 啊，就滑雪的 PD 我们就是已经不想他了，可以不用回来了。 嗯，前两天的这个郭 PD 的早安快跑都做什么内容啊？ 就重播。他不在，我终于可以大声的说重播。 啊，终于不是什么早安快睡啊。是， 大家都说了嘛，就是把滑雪变为汗水嘛。 嗯， 就思萌这才真的是变为汗水，然后 PD 我们都说他把汗水变成滑水，现在就是滑着飞起。但当然了，他作为理论达人月月鸟，好多的理论还是从思萌这里学来的。 嗯， 所以今天就是本尊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哎，应该如何注意的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嗯，对啊，也说到这儿了，这个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也是关注了一下啊，我们这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活动啊。 嗯， 就是当时去逛了一下 活动，你是指的什么马拉松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我们这边客户的活动嘛。 啊，嗯，哦，你是说你去逛街的事情是吗？ 对呀。 哎呀，你说的怕不是北京 SKP 周年庆吧？ 那最近状态不错嘛，去逛了一下，实在没忍住，然后订了一车的表。 一车，你靠谱点行吗？ 开玩笑，开玩笑，真的是买了块表在那边。嗯， 哇，思萌现在已经是可以在 SKP 买表的了。 那是啊， 好羡慕啊。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必须要跟听众好好的分享一下。 嗯，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买了挺多东西的。 是吧？ 我不之前跟大家分享，就是换季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去买东西特别合适。 嗯， 因为作为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今年我买的肯定都是这种参加满千返百啊、周末品牌日啊，还有参加10倍积分的品牌。 嗯， 因为返的礼金我还可以再给我爸妈买点东西，就孝敬一下他们。 啊，我说那天收银台看了人像你是吧？啊，打得不错啊，这算盘啊！就我是因为他们在就是20号这个腕表参加10倍积分嘛，而且10万以上是满千返百，10万以下是满千返50。 嗯， 就我觉得算下来还挺划算的。而且最近呢，确实是觉得就是男生出门的话，还是需要有一块表带出去的。 哎，对对对，就是都说了，男生看表，女生看包嘛。但是像这种价值单价比较高的东西，你可以凑一凑，比如说凑到10万以上的话，满千返百真的就相当于在打9折， 没错， 而且还有积分兑换礼金，对不对？ 嗯， 我没想到你比我还会算，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会算呢， 是吧？啊，以后咱们都去那儿打卡了 但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哈，因为一定要赶在11月21号之前去北京 SKP 逛一逛一逛，因为这次的周年庆持续了2个星期，在这个周末的话就结束了。 对， 这次是周四、周五、周六都有品牌日的活动啊。 嗯，对， 满千返百、10倍积分，还有银行刷卡礼的活动，错过就只能等明年了。虽然你姗姗来迟，但千万不要错过 SKP 的周年庆。 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介于鼠来宝和 rap 的水平上下摇摆之间的这一段，感受到了大佐的用心啊。 嗯，对啊。 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就是提到中国动画，你能想到什么？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些，真的是唤起我们童年回忆。比如说像仙杜瑞梅，他说，小的时候非常有动画效果的一个节目片头，就鸡蛋壳、小白帽、光光的橘子皮做我的新衣裳， 嗯、 辣椒是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这个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印象，看看有没有一起听过看过的朋友。 哎，对对对，还有朋友啊，这边说到了，说一个可能不是动画片，但是小时候非常有动画效果的一个节目片头。 哎，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 嗨 啊，就是说到一起了啊。 还有秋风秋雨提到了说黑猫警长、葫芦娃这些比较经典的，还有像卖导弹的小胖胖提到的蓝皮鼠、大脸猫。因为我们节目是从七点钟开始嘛，七点到九点、嗯，所以有好多之前提到的朋友现在又过来重新给我们刷一下。有人提到《灌篮高手》吗？那首《好想大声说爱你》特别燃，每次听到都一身的鸡皮疙瘩，感觉心态都年轻了。 嗯、 今天没有安排《好想大声说爱你》，但是安排了另外的一首《直到世界尽头》。 嗯、对，在今天的节目刚开始就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啊。 嗯，但没关系，刚出门的朋友依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啊？当然，动画不仅带给我们的是美好的回忆，有些也造成了我们的童年阴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不是动画的主题曲，但是它讲述的也是小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部动画片，叫做《魔方大厦》。就主人公很喜欢玩魔方，然后每一集扭动的话，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当中去历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马赛克的《魔方大厦》，期待着收到大家的回复。提起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呢？ 在这里，暴力 club， 暴力 club， 暴力 club， 青春散落一地，暴力 club， 暴力 club。 上冰雪，找中行。中国银行隆重推出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行白金信用卡，该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超值兑换，助力北京冬奥会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多项权益。现在申办成功，还可参与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房卡消费五倍积分等活动，更有雪场、机场贵宾厅等优惠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代办验车，代办保养，爱车交给别人不放心呐。 试试人保直销车险的代办服务吧，接车送车有录像，车辆情况有备案，行驶轨迹实时查，车在哪里都知道，服务期间有违章，人保全权负责制，还有什么担心的？人保直销车险，专业代办服务，方便又省心，轻松养车全靠它。我向听众朋友们推荐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秀，今天跟大家聊起，提起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你看这个动画片对大家的影响有多深哈？林夕东东说，我小的时候看海尔兄弟，导致现在家里买的电器柜子都要爸妈选带海尔兄弟标志的，不然我不用。 那你跟那个莫彻商一样啊，都是首先想到了海尔兄弟这部啊。 嗯，还有像麦导丹的胖胖提到了说，木偶剧大盗贼怪老头啊，这个真的是我又想起 BGM 又想起了，我是个大盗贼，什么也不怕，整天什么什么每日笑哈哈，是这段吗？ 你以前都干嘛了？ 我以前都看电视剧 了，天天看电视剧啊， 发现了吗？ 我天哪啊！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提到中国动画你会想到什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电视剧，励志情感电视剧《两个人的世界》最近开播上线了，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包括郭京飞、王珞丹还有朱茵。这部剧呢是改编自小说《两个人的上海》，并且曾经被搬上过话剧舞台。 嗯，对。那么剧集讲述的是王珞丹所饰演的李文佳啊，和在上海求职的由郭京飞饰演的这个许东阳啊，俗称沪漂的这两个年轻人呢，在2003年因为非典结识又离散，后来又在2020年的新冠抗疫当中再度相遇的故事。 跟一般的励志情感剧或者都市励志剧不太相同的是，这部剧具有更多的烟火气质哈，没有了这种人人白领啊，都坐在高楼里啊，房间很精致啊等等的。 嗯， 导演也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生活流的作品，就是不拍所谓画报的上海，要拍的是真正热气腾腾的人间真情。来自 SHE 和周定伟《两个人的荒岛》。 太慌张的拥抱，我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剩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的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这爱的誓言

早安热流行啊！到了冬天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不自觉的就想吃一些汤汤水水的东西，听一些甜蜜疗愈的声音。 嗯， 而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位歌手，那么就是在被风吹过的夏天当中，带给我们爱情的浪漫，也各种甜美星月童话的金莎。 嗯，哎，金莎也是很擅长将这种最真挚的情感化为这种初冬温暖的陪伴啊。 嗯，这次呢，他是携手亚米语音平台的八位新人主播一起诠释新生故事。 嗯， 也在这个疫情之下的初冬来温暖这些为了生活而奔波的起航者们。 嗯， 这次他带来的新歌叫做用声音拥抱你，所以在今天的早安热流行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新歌。这首歌曲来鼓励万千奋斗的人们遵循内心的力量，发现自我，勇敢起航。 靠着墙，我想为谁大声歌唱，就好像听到你的呼吸一样。总有好多话想对你讲，期待你炙热的赞赏，有你在身旁也变得善良。大街上忙碌的人来来往往，名利场玻璃就被摇摇晃晃，总觉得你仿佛在身旁，生活好似加入了蜜糖，理想的芬芳不惜会发光。无论世界多彷徨，天是否晴朗，有你逃避风港，又幻想生活最好的模样。今年借出冰霜，童话故事也有疯狂，勇敢逆流起航。你的城市也微亮，放下了倔强，露着雨又太阳，是你让这日子不再迷惘，叫无畏自信用声音拥抱你，拥抱着希望。大街上忙碌的人用声音拥 金莎在初冬送给大家一首温暖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用声音拥抱你。 嗯， 马上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周五了，思萌你要不要给自己码码人啊？ 啊，怎么了？ 就是你还不太了解我们早安游乐场的实力吧， 就是又要来考我了是吧？ 对对对，就如果你答不对的话，小耳朵们是可以帮你回答的、 嗯、 所以大家现在赶快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演员，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待会儿呢，静宇也会出五道音乐相关的题目来考一考思萌。 五道题啊？ 对啊， 嘿啊， 你以为只有一道就过过瘾就得了、是吗？一道预热题 啊，行，可以。 然后呢、 啊、 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来发送一下答案到这两个平台当中，思萌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嗯， 待会儿他也会选择一位对他助力最多的朋友啊，今天送出小红包。 嗯， 所以我们稍后早安游乐场见啦！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想得到的欢乐游戏， 想不到的新鲜玩法。 早安游乐场。 嘿、hey, 早安游乐场正式开启。因为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是跟中国动画有关的嘛， 嗯， 所以今天其实啊，你说你来替 PD 代班，我给你考倒了，这也不合适，对不对？ 嗯， 毕竟你也是在开门大吉拥有过全胜战绩的 DJ。 嘿、啊、 哎呀， 先给我挖一坑，我先跳进来 啊, 啊，你知道每次我考 DJ 的时候，考 PD， 我说你如果这条答不出来，你这真的是有愧于当一个 DJ， 然后 PD 就说我在开门大吉上已经丢过人了，我不怕了。 哎，好像是啊，当时也是大家都很期待的样子啊。 哎，就是有一道题正好就出在盲区了嘛，这个没办法、 嗯嗯、 但今天我给你出的题目全部都是中国动画。 哎呦， 紧密切题。 你看，让我这种00后该怎么办呀？ 哎呦，但是我觉得你这种00后吧，有一个问题我需要提前跟你说一下、 嗯、 因为我昨天发现吧，这些动画的主题有一个特点、 嗯、 基本上开头第一句就直接把这个动画的名字唱出来了，所以你不能听到里面的就是唱段，你只能听前奏、 嗯、 所以前奏猜对才算对。如果到唱段的时候前奏还没有猜出来的话，那只能给你算错误、 啊、明白。 哎呀，先拔个刀、 哎、嘿、啊、 感受到威力了吗？ 这家伙吓我一跳啊。 好，那就先预热一下吧。第一题一般都给的非常简单的、 嗯、 那各位小耳朵们已经准备好了啊、嗯、刚开车出门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参与来帮思萌答题。第一题，熟不熟？怎么样？ 这猫和老鼠 啊 啊！这什么？ 你确定是猫？错误。 不嗯，哦，知道了，拉萨大王嘛。 啊，谁告诉你的？ 是不是咱们那么熟悉的，对不对？ 是，谢谢我们的小耳朵哈，两孩妈叶的黑啊啊，还有杨小肉、一飞啊， 露露 是都帮大家答对了。小邋遢啊，邋遢大王，哎，所以我们来听一下。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虽然折戟了， 我弱弱的问一句，这是最简单的一道题吗？ 这最简单的一道题啊，这哎这前奏多熟悉啊！ 啊，好好好好， 对吧？ 对对对， 好、 嗯， 那大家已经帮思萌答对一题了、 嗯， 来，我们开启第二题。这太好答了吧？ 哎呀，舒克贝塔，对吧？ 你看， 说吧， 贝塔，贝塔，贝塔。 我就说嘛，以前这种动画就一开始就暴露了它到底是哪部动画片。好了，今天第二题答对了。 哎呀、嗯、非常简单嘛，对不对、 哎、是的，第二题是舒克贝塔，要给大家听一下吗、 嗯、 好多朋友说好想听完啊，听两句。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太费劲也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勇敢的舒克，聪明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勇敢的贝塔，聪明的贝塔。 查理普斯说这算放水吧，因为毕竟开头的时候直接就起了飞机的声音，太明显了、但也算思萌答对一题， 没错，哎呀棒棒的啊 好玩吗？ 嗯，可以可以啊，挺有意思的挺上瘾的啊。 来紧接着第三题， 黑猫警长 啊、这个太明显的放水了， 我都会抢答了对不对？ 渐入佳境啊思萌， 那可不， 一起来。 眼睛瞪得像铜铃， 唱快了不好意思啊，那掐掉。 哎，你唱错拍这个事 儿，大家怀疑我就给你放水。查理普斯说得来点男的才好玩，那男的马上就来啊！我可要真的是亮出了我这鱼子的难度了，不能就轻易的让你从我手底下这么过去。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这一定是一个老动画 哟， 小耳朵们加油了， 这个、是 要求助一下吗？ 三个和尚。 哎，你听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啊。 一个呀和尚，跳呀嘛跳水喝，嘿嘿，跳呀嘛跳水喝， 哎哎， 跳呀嘛跳水喝。 两个呀和尚，抬呀嘛抬水喝， 嘿嘿。 要谢谢泪落心田，还有查理普斯以及杨小肉、Miss 袁无名竹子， 对竹子啊都已经感谢了。我是第一次看到竹子的名字之后，一下这歌哎给我了一个线索，其实、 哎所以你说这是 为 呀为什么？好了，今天不能继续给你这么放水了啊！所以最后一点题一定要给你整点难的。今天现在算什么？两胜两负吧。 对， 就看最后能不能扳回一局了。最后一首歌曲，其实也挺简单的，前奏哈、还有几秒就没了啊。 啊？没了吗？ 其实最后已经有很明显的提示了，你有听到那个咩的叫声吗？ 喜羊羊与灰太狼。 哎，回答对了。 哎呦嘿。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参与到我们的早安热流行早安游乐场的互动当中、那待会儿让思萌大魔王啊，现在还处在一个特别懵的状态当中，选择一位对你助力最多的小伙伴们，待会儿公布一下，来送出我们的小红包。 有什么难题曲线帮我都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过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摔倒站得起来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因为有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所以我们选一个新参与的朋友吧，来恭喜一下杨小肉， 杨小肉， 谢谢你、 哎、 来把你的收款二维码截图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一个小红包，谢谢。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 有天际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羊，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伤，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时间都爱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摔倒站得起来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际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羊。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券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怎么样？早安游乐场好玩吗？ 我就反正最后一道题，喜羊羊这越听越饿啊， 就是越听越饿呢，给你来点吃的啊，不能这么残忍啊，怎么能吃羊呢？羊羊多么可爱啊！我们今天一直在看小孩子看的动画片，现在来看一下我们成人特别喜欢的 B 站美食记系列作品之《人生一串三》已经正式开播了。 嗯啊，昨天我是这个流着泪看了一会儿啊，别问为什么， 你居然哭， 就是 哭。 你要知道，就是在看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去保持一个身材啊，很难控制住。 啊、对对对对 对，确实，你知道，就是思萌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是严格忌口的，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欺骗餐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拿火锅的那种香油去浇米饭吃的， 我就吃那一回就被你看着了啊， 太夸张了。 对、 啊、哎，但真的你看这样的节目呢依然是延续了前两期非常市井的定位，却依然是烟火气十足、同时呢也是聚焦于天南海北的烧烤宝藏，还有人们平凡却动人的故事。 嗯，对，准时开启也是带你重温了食物的这种温暖和感动啊，而且第三季节目呢不光是来到了像山东淄博啊、吉林延吉，包括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啊，更是解锁了像浙江、贵州、河北，探访了一些这些地方的特色的烧烤食物啊，包括一些背后的地域的美食特色。 哎，比如说你光看一下，有什么淄博的小饼卷串啊， 看看 延吉的朝鲜风味啊，西双版纳的蘸料系统啊。行吧，大早上呢，咱俩要上着节目又不能吃，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呢？来听一首歌，五月天的《人生海海》。 在想，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还是我会不会根本就不算东西？天天都漫无目的，偏偏就想要证明证明。别人总并不放屁，我却每天每天都说要隔离。就算是整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着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我豁出去了你走过却没有痕迹，可是我从不怕画出我火热的心，手上有一个硬币，反面就决定放弃何必，但是啊在我心里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就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 温柔的蓝色潮汐，告诉你没有关系，就算整个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消息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我不能忘记，无论是我的明天要去哪里，至少快乐消息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找我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 五月天的人生海海，刚刚聊到了人生一串三，哎呀我们俩确实有点饿了、但是很多朋友也说被今天的话题搞馋了，这个周末一定要集中的把这些动画片都好好的再去看一下了。刚刚在我们的早安游乐场当中胜出的杨小肉特别可爱，他把所有的题目都答对了，他说我平时是8点半上班，根本就听不到这儿，今天第一次参与啊，居然是我、激动之下呢把自己的收款二维码给我们发过来了，把付款二维码发过来了。 我们就差趁着你这个二维码开一个小卖部了啊，直接把你钱收回来啊。 啊，不至于不至于、早秀跟小耳朵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是大家共同分享好歌，共同在上班路上欢乐的关系。今天呢感谢大家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你心目当中的记忆当中的中国动画。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准备的是来自任贤齐的少年游，刚刚也有一位朋友提到了，对对对，隋唐英雄传动画片的主题曲，就像我们少年的时候看过的东西会伴随着我们一生的记忆一样。 没错， 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伴随大家一天的好心情，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了。我是金鱼， 我是思萌，拜拜，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下周再见了。 偏偏一叶扁舟载不动许多愁，双肩扛起的是数不清的忧，给我一杯酒，喝尽人间愁，喝尽千古曾经的承诺。没缘如此多娇，英雄自古风流，纷纷扰扰只为红颜半点羞，给我一杯酒，烽火几时休，喝完这杯一切再从头。江山仍在，人难依旧，滚滚黄沙掩去多少少年头，悲欢是非成败转眼成空，滔滔江河汹涌淘尽男儿的梦，曾经海阔天空，昂首莫回头，只笑轻狂淹没潇洒少年游。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